红起点天天有聊，有这么一份顶级的红头文件啊，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，9月13号终于出台了。这个呢是一个挺大的事儿，关系到大家的利益，但是许多人呢都没当回事儿。一个呢是觉得国企的事儿有中央管着，离自己太远了。第二呢，这个文件呢太严肃太深奥，比起咱们昨天说的这个郭美美香艳的这些故事呢，也太无趣了点儿。大家的感觉呢一点没错，这份指导意见长20页，分8大章节30项，谈的是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主要目标、分类监管、股权多元化、重组整合，还有整体上市等等等等啊。看着呢就让人头晕。那这个指导意见呢讨论了很多年了，七嘴八舌也扯不清，最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来签发，可见这文件呢确实是无比的重要。那国企为什么要改革？我知道大家也不愿意听那里边深奥的这个道理，那我就给大家讲个故事，讲一讲武钢的故事，武汉钢铁啊。3个月前6月2号的时候，这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大会，宣布武钢集团董事长、党委书记邓麒麟被免去职务，年龄到了，退出领导班子了。2个半月以后，就是8月29号，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邓麒麟涉嫌严重违法违纪，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。你看，这又是一只老虎落马了。在这期间呢，中央巡视组呢公布了在武钢呢发现的一些问题，说武钢集团存在选人用人不讲规矩，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，部分干部呢这个带病提拔，影响恶劣，还有以钢谋私，大肆敛财，有的领导人员呢违规插手武钢工程项目，有的领导人员呢亲属就围绕着武钢经商办企业。说句实话，对这些问题呢我是一点都不惊讶，我不知道大家惊讶不惊讶哈，我估计也都不惊讶，因为这是国企老板的常见病，反正企业不是自己的，只要自己觉得合适让国企吃点亏那算什么。我也观察这个国企也算有年头了，有一个不太负责任的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国企老板的自私自利这是小事儿，吃点喝点，能吃多少钱能喝多少钱，就算给小蜜买个房子，给兄弟发点项目，那流失的钱再多那也是有限的。国企老板干什么最招人恨，干什么对国家对我们这些纳税人造成的损失最大，我觉得不是什么吃吃喝喝，而是盲目上项目，是无限扩张搞规模，那糟蹋的钱根本没数，海了去了。还是说这武钢的故事啊，武钢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，1958年9月武钢一号高炉出铁的时候，毛泽东主席那就在现场观看。目前呢，武钢是国务院国资委管辖的央企之一，和宝钢、鞍钢等等这些同列中国钢铁界的国家队，武钢的一把手，那享受副部级待遇。为什么刚才说是大老虎呢？2004年之前呢，武钢的一把手呢是刘本仁，他强调的是质量。这之后是邓麒麟，他喜欢什么？喜欢规模。说到2004年呢，还得介绍一下这么一个大背景。当时呢，全国经济过热，中央政府呢急刹车，进行宏观调控，宣布钢铁等等产能过剩的产业不能上新项目了。但是有些企业呢，仍然是不管不顾往前冲，比如民营企业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啊，正在上105.9亿元的钢铁项目，结果铁本成了2004年宏观调控的靶子，钢铁项目被拿下。4月19号的时候，这铁本老板戴国芳还被警方带走，之后呢，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等等配合铁本上项目的官员也都被处理了。但是注意了啊，铁本完了，但国企不受宏观调控的这个约束。铁本刚刚倒下，7月22号上海宝钢和日本新日铁签订合作意向书，要上马中国钢铁业当时最大的合资项目。6天以后，7月28号宝钢又和卢森堡阿塞洛公司签订合资项目和技术转让意向书。宝钢不怕宏观调控，武钢当然也不怕，国企都不怕。当时呢有传说武钢啊要和宝钢重组， 不需要那么多产能了吗？邓麒麟呢后来就回忆说，当时国资委规划局的一个局长受主任的委托，还真跟他沟通了一次，问他说宝钢和武钢能不能合并。邓麒麟的表态是我同意，但是又说时间不对，时机不合适，能不能让我们双方酝酿一段时间，什么时候合适我们以后再说。后来呢，这邓麒麟呢在访谈中他就承认说，这是我的缓兵之计，在我任上那不能把武钢的名字给抹掉，这个没法交代。你看，中央政府要武钢和宝钢合并，是基于对钢铁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判断，所以要咬牙砍项目。作为国家队的央企呢，本来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，坚决执行中央的部署，但是啊，正是这些央企他们对中央的部署表面服从，底下却抵抗，打自己的小算盘，大干快上。注意啊，这可是央企，只有他们才有胆量有资格抵抗，民企那铁本那就不行，立马就挂了不是吗？2004年邓麒麟接手的时候，这武钢的产能是多少呢？900万吨，而当时宝钢是3000万吨，鞍钢是1500万吨，连民企沙钢都有1000多万吨。邓麒麟觉得这不行啊，得发展呢，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，大干快上，有作为才能有作为啊。就是在宏观调控的2004年，邓麒麟走马上任以后，为武钢制定了中西南发展战略和走出去战略。什么叫中西南发展战略？那就是跑马圈地啊。武钢先后重组了鄂城钢铁、柳钢还有昆钢，产能一下就超过了4000万吨，居世界钢铁行业第四位，那在中央面前也是有面子。还有一个走出去战略，那就是在海外跑马圈地，拿矿山拿资源。这回邓麒麟该满意了吧，不会被宝钢重组了吧。但是呢，人算呢真的不如天算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世界钢铁业果然就进入了寒冬，中国钢铁每一吨的利润只能买一根冰棍，铁矿石的黄金岁月也结束了。邓麒麟的武钢走出去项目里边，巴西的铁矿石企业破产，加拿大的铁矿呢也停产了，走出去战略亏的是一塌糊涂。当然呢，亏也就亏了，邓老板呢可能会因为腐败被调查，但不会因为跑马圈地失败而倒霉。那武钢不行了怎么办呢？没辙了，3年前武钢多余的职工被派去养猪了。前些日子呢，武钢的子公司又派出45名职工去工业区当协警去了，每个月工资2000块。这些职工中年龄最大的52岁，最小的32岁，大都是机床工啊、造型工啊还有焊工。你看，老板算计不周，职工跟着倒霉，当然一起倒霉的还有我们这些说不上话的纳税人。武钢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中央的号令不见得所有的国企老板都会听，不知道这一次国企改革指导意见能不能管住他们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再说一遍啊，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， 收藏一下那个红起点，这样每天的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轻松听到红起点。微博名字就叫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他们说我英语发音不好，直接搜中文两个字张红，欢迎各位的关注。红起点明天接着聊。